冰冷的杯，所以我总抱着你睡。你俏皮的模样遮不住一丝倔强，于是又隐藏不住慌慌张张。 第九名，杨振东，一个人的逃跑，新歌上榜。 我一个人的街道，我一个人的奔跑，一个人不停在街上寻找，一个人不停逃跑，一个人的哭笑，一个人的情绪没人能看得到。我一个人的隧道，我一个人的赛跑，跟自己比的呼吸不了，一个人的世界，一个人的逃跑，最后自己好像找到。 第八名，马琛，悸动，上升两位。 朋友说寂寞了别怕，找个人来牵挂，可我不知道他在哪儿呀，他在哪个角落对着谁说着实话。朋友说寂寞了别怕，找个人来牵挂，可我不知道他在哪儿呀，他在哪个角落对着谁说着实话。 第七名，宋子婷， I can， 下降四位。第六名，熊霄，四季，上升三名。 却拥有最灿烂的笑容，回首我也回首到所谓的等候，回首我愿在校门口伴你左右，这不是相逢的最后，是向往的念头。 本周排在第六名的歌曲是来自于熊霄的《四季》。被誉为催眠小生的熊霄发行了《匆匆如今》这张原创的数字迷你专辑，这张专辑收录了三首歌曲，主打歌就是大家马上要听到的这首《四季》。这首歌呢是由新晋的女词人潘慧琪作词，整张专辑的曲风为流行民谣。其他的两首歌曲分别是《旧书摊》和《歌生歌死》，之后的节目当中呢，有机会推荐给大家。还是先来听一下正在打榜的歌曲，由熊霄带来的《四季》。 阿春的脚步掩盖了冬雪的孤独，就像老师点名我给你掩护，阿夏的回顾萤火虫点点的祝福，就像暑假分开也常打电话诉苦，那一段就像四季的风，就像人生中长不大的梦，欢呼呐喊沉默伤感，翻涌着人生最美的痛，却拥有最灿烂的笑容，回首我也回首到所谓的等候，回首我愿在校门口伴你左右，

第二名张超不了乐队蛇上升三位。 难懂的心理，难懂的真理，我试着寻找雨后的奇迹。不懂的世界，不懂的秘密，我想要知道存在的真理。 左右摇摆谁的世界，跌倒黑白，跌倒一切，我面面俱备看透一切，置身堕落我的世界。 第一名王胜夫胡话日记上升三位。 我想把你忘，怎么也忘不掉，因为我被你关进了回忆的监牢。就算我每日每夜的拼命挖爱情的墙角，可是明叫珍惜的钥匙我找不到。 本周第四名的歌曲是由 S Cream 组合带来的《忘记》。我觉得忘记一个人最好的方法呢，还是从心底里去抹平对于他的那种情感。或许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方法，不管是一次性的删掉电话，还是深夜买醉痛斥自己，你要自己告诉自己，你该停止一切和他有关的遐想，断掉和他暧昧或者仇恨的日子，不要还在某一个寂寞的黄昏情意绵绵地怀念他，不要留着某一眼勾起回忆的东西，更不要把恨放在心上，要对自己好一些，再好一些，给自己创造最舒服最适合的环境去好好的生活，会爱别人的也能享受爱便是最好的。我们接下来时间一起来听这首由 S Cream 组合带来的《忘记》。 风景有时太过美丽，我却想努力去忘记。我从茫茫人海中看过去，找不到那陌生的自己。我已经无逃避，我已经不怀疑，我已经不再追求那份感情，过去和你的记忆，我已经不在意，我已经不呼吸，经不起 上就是本期的上榜歌曲，大家有没有听到自己非常喜欢的那首歌呢？赶快动动手指，把你喜欢的音乐分享给其他人。下面进入到我们的新歌推荐环节，那这周的新歌推荐到底有哪些非常优秀的作品呢？马上为大家来揭晓答案。 最新鲜的创作，最新鲜的声音，尽在最新鲜的新歌来了。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第一首新歌是来自于李楚瑶的《回忆我》。李楚瑶的歌声呢，总给人带来一种亲切的感觉。经常听节目的听众朋友，对于李楚瑶这位女生应该不会陌生。之前她创作的《忍不住想你》这首歌，在榜上数周取得了非常棒的成绩，也戳中了不少朋友的泪点。今天推荐的这首歌也是一首比较伤感的情歌，希望这首歌同样能够得到大家的喜爱。好，话不多说，来听一下这首歌曲，由李楚瑶带给各位的《回忆我》。 还是那条熟悉的街，还是那个匆忙的世界，一切好像都没有改变，只是风变得难念。街道好像变得倾斜，一点点被吞噬的胆怯，究竟腐蚀了同感的事，同感就此被强制停歇。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第二首歌是齐雨佳带来的 By Your Side。 爱情的样子其实有很多面，会有甜蜜，会有分别，会有争吵，也会有遗憾，更会有想念和陪伴。世界上最动人的情话不是我爱你，而是我在你身边 By Your Side。 在爱情面前，我们变得非常的渺小。我知道新的一天你对我的态度可能不会有改变，只期望可以对你说 If you need I'll by your side。 来听这首由齐雨佳带来的By your side。 Whenever you kiss my lips and when you touch my hips, will you well by my side? Whenever you hold me close and you give me one more dose, baby I fall each time. Oh, oh, oh. And right now I'm so enamored by the way of your love. When it comes to youYou know I can't put nobody above. Would you let you down even if you hurt me, yeah? But I'd be by your side even if you leave me all alone. And right now I'm so enamored by the way of your love. When it comes to you I can't put nobody above. You know I can't let goYou know I can't let go, just like your inhibitions go for back in love with me. When I saw your face, you know my heart just fell, and I know this feeling know it all too well. And you know it, baby, none of us can hide from love. Give me one more chance to show that way you can work

2012年，坡上村乐队呢发行了首张专辑《夏天动物园里快要融化了的冰棍》，并且入选了华语音乐传媒大奖冬季十佳专辑。乐队凭借着这张专辑，还获得了第13届音乐风云榜年度盛典民谣新人的提名、金榕树大奖提名以及豆瓣阿比路奖的两项提名。2013年，坡上村获得了中国摇滚迷笛奖最佳年度摇滚新人奖的提名。2014年底发行了专辑《孙老师与失恋故事》。2015年，坡上村逐渐走入到大家的视野当中，而被更多的人认识呢，是在2016年初参加《中国好歌曲》，演出了原创作品《春节》，最终加入了刘欢老师的战队。那对于关注坡上村乐队的朋友们来说呢，更让人兴奋的就是他们在2016年11月推出了新专辑《98%的人听不见的声音》啊、哦，那是什么样的一种声音呢？有人说，作为一支从大学校园走出来的乐队，他们的音乐是一种极其直白简约的生活记录，是有关于梦想和日常生活的小事儿。但正是这些小事儿，就能够让听众从中找到惊喜与共鸣。那接下来呢，我们和大家分享一些啊，只有2%的人才能听到的秘密哟。马上来一起收听节目啊！大家如果有什么样的感受，别忘了随时和我们互动留言。微信的公众号搜索“中国摇滚榜”官方，以及新浪微博搜索“中国摇滚榜”，添加关注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收听节目，大家可以通过蜻蜓 FM、喜马拉雅、企鹅 FM 搜索“中国摇滚榜”。不要走开，一段片花过后，马上开始我们这一期的节目。 真诚、自由、独立、狂野。倾听音乐的生命与个性，汇聚情感创作背后的累积。摇滚点终点，寻找最直击内心的呐喊。 在我们搜索坡上村乐队98%的人听不见的声音这张专辑的时候呢，都会有这样一段文字映入眼帘。他们说，倒不是要刻意的表彰自己的独立，我也想和大家更一样一些哈，有更多的感情和情绪分享，但是阴差阳错就变成了这么一个人，进而成了这么一个乐队。与其混在人群之中左支右拙，倒不如明明白白的说出来，看呀，我们就是这么想的，这么做的。劳动人民听起来呢不够动听，知识分子听起来呢不够深刻，学生妹听起来颜值不够，学生弟听起来呢又有点娘娘腔。总之呢，真的只有一小点人能感同身受，在某个时刻和过去的我心灵相通。如果你能明白他们想要对你说的，那你就极有可能成为那2%的人了。坡上村一直很有现场感的乐队，主唱孙晓每唱一首歌前都会介绍一下自己创作的灵感，就比如《火车》这首歌曲就是来自土耳其诗人塔朗吉的一首诗歌。好的，我们一起来听一下这首歌。 奔驰而过的列车，让珍贵时光丢失太多。奔驰而过的列车，那不朽的歌声慢慢淡忘桥有坚固，隧道都光明。但愿桥有坚固，隧道都光明。但愿桥有坚固， 首歌，我觉得你别看坡上村乐队的成员都是大男生，但他们的音乐呢，却散发着一股平静、乐观、温暖的气质。他们唱歌生活中闪耀着光芒，就是这种温暖的力量最能打动人们麻木疲倦的内心。其实啊，这几个乐手的风格也挺不一样的，结合起来看呢，主唱孙晓是个话痨跳舞青年，鼓手呢也会唱歌，声音还不错，主音吉他号神一直很稳，然后键盘孙老师呢好像有点闷骚，经常和主唱一说一捧，挺好玩的。那听说键盘手孙悦吐槽哈，乐队唯一的缺憾可能就是歌词太抽象难记了，但是他们看上去一直挺享受音乐的，这点就够了。马上第二首《女朋友使用说明书》就为大家送上啊，作为男朋友的你现在应该认真的听了。 心动是轻抚他的心，他轻柔的颤抖，像是儿时的小狗被陌生人偷偷牵走，争吵时空白焦躁，他清澈的眼眸像是遥远的烽火点亮四季的荒丘，你的梦慢慢也植入我心中，在你梦里的悲伤的北极熊，透过夜色偷偷的来到地板上，穿过夏天秋天 作品，在音乐的结构上简约且流畅，而且非常的自然率真，具有生活的气息。很多时候呢，他们没想表达太宏大的话题，但就是让人听着很舒服。你知道吗？坡上村乐队最大的隐藏技能其实是在幕后。哎，很多人说了就不太懂了啊，什么意思？他们在圈内呢有很多合作的对象，比如吉他手、贝斯手、键盘手都是职业的制作人、录音师、混音师，为主流圈的李健、鹿晗、吴亦凡、常石磊等制作过音乐。他们在音乐圈幕后的光辉远远大过于目前的状态，而这样看来呢，现在他们是准备开始在幕前也大展拳脚了，大家可以期待一下。经过多年的厚积薄发，真的是很值得大家继续的期待。那下面这一首歌《记忆里辉煌的早晨》，反正我每次一听到这首歌的时候，脑子里的画面就出现了。我想估计每个人的记忆里都存在着一个辉煌的早晨吧。吃吃早餐，听着歌，我们一起来听一下这首《记忆里辉煌的早晨》。 Oh, my God. 坡上村乐队的主脑，也就是主唱兼吉他孙晓，他毕业于北京国际关系学院的法语专业，热爱文学艺术历史地理的他呢，同时十分热爱著名的经典摇滚乐队披头士，而且对他们的作品熟到不能再熟了，所以披头士是孙晓音乐创作的启蒙。孙晓在乐队里一直担任着词曲的主创工作，把握乐队的整体曲风，他对音乐的态度踏实认真，曾经还为众多的歌手、电影、电视剧录制过口琴。性格开朗、直率大方的孙晓是一个非常具有亲和力的人，他因为有点酷似树懒的长相被歌迷亲切地称之为孙萌萌，这名字真的是挺可爱的。那接下来这首歌呢，就是坡上村致敬主唱孙晓偶像披头士的一首歌，歌名叫做你妈妈可能听过。另外我们在听歌的同时呢，可以通过微信的公众平台搜索中国摇滚榜官方，以及新浪微博搜索中国摇滚榜，添加关注来发表一下这一刻你的听后感哟。我们一起来听歌吧，你妈妈可能听过。 让我为你唱首歌， 访问里坡上村乐队曾经回答过关于参加中国好歌曲的一些感受，主唱孙晓觉得中国好歌曲是一个很好的节目，其实很简单，大家就是想上电视所以就参加了，而且还能让爸妈高兴，让更多的人认识坡上村乐队，挺好的。而且孙晓呢还给出了一个特别可爱的理由，就是演出费以后可能还能再多一点这一点说的特实在哈，这样倒挺美好的，关键是大家清楚自己希望自己什么样，没必要和谁保持一致，或者是一定要特立独行，就这样顺着自己的内心做自己就是最好的， keep real 嘛。孙晓还说哈，参加节目之后呢还获得了很多的好朋友，这样以后去好多地方都有人管饭了，这点也说得特实在。在孙晓的回答中呢，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跟着刘欢老师除了在音乐上的学习，还能交流很多法语学习中的问题，觉得很有趣。对于吉他手于浩，他同样觉得是开心的，他觉得好歌曲主要是能给原创音乐人走到大众前面一个机会，既然很少有针对独立音乐人的平台而又这么对口，当然呢会去啦。慢慢的坡上村也认识了更多和他们一样努力做着音乐的朋友们，这对于他们来说也是最大的收获之一。好的，我们继续来听一首坡上村乐队的歌曲《红花油》送给大家。 为红花油我们扔掉了珍惜的自由，为红花油我们陷入了柴米烟油，我们一起认识了，我们一起认识了一些狗。红花油撒的那一宿，书架的书变得非常厚，喝了 天的机会一去不再有，红花又洒的那一宿，我变得十分富有，有凌晨的风和牵绊我的手，有安定门的路灯，静静地立在桥头，立在桥头，立在桥头。 真实的声音，体会摇滚的魅力，一起来听中国摇滚榜。 刚刚我们提到的于浩，坡上村乐队的吉他手，可以说是乐队里最踏实的一个人了。他对音乐有很强的领悟能力，也拥有扎实的吉他技术功底，对于和声和乐理颇有研究。在大学期间呢，就一直从事着乐队的活动。我们还可以在众多的影视作品中听到这位青年录音师弹的吉他。于浩曾经说，音乐是我们所热爱的事情，无论是台前还是幕后，我们都是在做音乐。而且这样的工作性质让我们每天都在接触不同风格的最优秀的音乐人的作品，并且每天都能参与其中，能学习到的东西是不可估量的。所以至于乐队火不火，说到底还是靠作品，这是一个蓄力的过程，也是自然而然的一个过程。坡上村的键盘手孙悦说，我在幕前幕后呢都不算知名，对于我个人来说，火不火倒是没关系，就是能做出能让大家都认可念念不忘的作品才是关键。说得太好了，那下面这首念念不忘送给大家，会不会就此让你对坡上村乐队念念不忘了呢？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就知道了。 我想起你，你不会想不起，委婉的旋律还遗留在那里，偶尔也会忘，偶尔又刻骨铭心，所以想说的话又留在了心底。去过的地方有过去的你，看过的人和看不完的风景，很高兴这分别轻描淡写却清晰，请在下个旅途找你我的回忆。尽管没说再见，看你在车窗前，回忆 新青年音乐领袖的坡上村乐队拥有着新本土青年的纯正文化气息。有些听众第一次听到坡上村乐队的演出现场，在他们演完之后呢，就跟他们说，你们从播放器里走出来唱歌，我还真的有点不适应。想必是因为现场的感觉啊，比听专辑要好太多了。那种青春的动容是永远没有办法在数字播放器里感受到的。好的，在我们今天节目的最后呢，我再为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互动方式。大家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中国摇滚榜官方，以及新浪微博搜索中国摇滚榜，添加关注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收听节目，大家可以通过蜻蜓 FM、 喜马拉雅、企鹅 FM 搜索中国摇滚榜。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我是小奥，拜拜。 本节目每周同一时间精彩继续，等你来摇滚。 站在车窗前。